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7集，特管局高层会议。今天的会议不算正式，只有他们几个在。正事也说完了，老蒋不知不觉就从这帮年轻人说到他自己的儿子身上，说他儿子非要去考国外一个很难考的院校专业，结果还真就考上了，还拿了全额奖学金云云。换而言之，那就是炫耀儿子。宋志存也有个儿子在部队，年轻有为，军衔不低，为人父母难免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思，老宋也没能例外。听蒋局长这么一说，老宋也说起自家儿子，滔滔不绝，跟蒋局长大有相逢恨晚之势。吴炳添没有儿子，只有个女儿，刚学会说话，想炫也炫不了，但可以聊育儿经，也还插得进话题。眼看一场闲聊彻底围绕儿女进行，吴炳添看着沉默不语的龙申就笑道： 我们这里啊，还得数龙局最清心寡欲了，这些年是一直扑在工作上，连个人的事情都顾不上料理呢。 哦，对对，龙局还没成家吧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合适的对象？工作要紧，可也别忘了终身大事啊。 他当然知道特管局是干什么的，知道自己手底下全是强人，但也没仔细去了解过，更不知道龙身的来历，只把他当成跟吴炳添和宋志存一样的修行者。吴炳添和宋志存对望一眼，心里也好笑，没想到老蒋催婚催到龙身头上去了。不曾想龙身默默推出一本书， 这是我徒弟新出的书，据说现在销量已经突破10万了，回头我跟他要几本送给各位。 销量是他上网查的，在场几位局长要说做官捉妖那是一把好手，但要说了解出版行业那是一个都没有，所以一听10万这个数字就惊了，赶紧拿过来传阅。蒋局长接过书翻了翻， 哟，这是漫画书，没想到龙局还有个漫画家徒弟。 吴炳添皮笑肉不笑， 是冬至吧？龙局真是收了个好弟子呀，这么快就能为师父争光了。 他是挺不错的，心性好，会画画，记性不错，还有天赋，我也没想到他能走到这一步。 听见对方装模作样的谦虚，吴炳添就不由得暗自牙痒痒。虽说他一开始不大瞧得上冬至这种没有从小打根基的修行者，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自从冬至在追查日本人下落的那件事上崭露头角之后，吴炳添也起了要招揽他进一组的心思。凭一组要钱有钱，要资源有资源的财大气粗，只要他开口，基本上不会有人不答应的。谁知龙申这家伙手脚却比他快，私底下频繁接触不说，还借着住得近经常给予指点，弄得那孩子感恩戴德，当时就婉拒了吴炳添的提议。吴炳添毕竟堂堂局长，也不好成天表现得过于殷勤失了身份，就想着等他们从银川历练回来就去回禀师门，把冬至也列入龙虎山的门墙。反正他都打听清楚了，对方之前在合造山也只是拜了纪明师傅，不能算正儿八经的合造派传人，再入龙虎山也不算违规。谁知道龙申又一次抢在他前头，直接在山洞里就让人拜了师。等到他们回来，吴炳添才听他轻描淡写的说了这件事，当晚就气得没睡好觉。他不是说非得跟龙申抢徒弟，不是还有个资质优秀的刘清波吗？ 可谁让人家手脚更快呢？吴炳添每每想起此事，也只能打落了牙齿，或者血吞了。再者，就是上回跟日本人谈判的事情，龙申寸步不让，还拉上宋志存和宗老，结果苦了负责谈判的吴炳添，不得不两头来回传话。虽说最后逼得日本人做出让步，我方占了优势，但上头一开始原想着息事宁人的，因为此事对龙申和宋志存颇有微词，觉得他们不顾全大局，连带着吴炳添也吃了挂漏。龙申没所谓，宋志存对往上走的野心也不大，就吴炳添耿耿于怀，因着这新仇旧恨，他到现在还意难平。 不过咱们这里毕竟是特管局，斩妖除魔才是第一要务，龙局再疼徒弟，可别让他不务正业，努力错了方向了。 说得对，我好不容易收了个徒弟，难免就想让他面面俱到，样样都出色，给他的压力也大了一点，谁知道他也没让我失望过，现在训练都很刻苦，这次出书的稿费他还要拿出来捐给局里，作为阵亡牺牲同事的抚恤金。 龙局，你这个徒弟真没收错呀，可惜我晚了一步，要不然也能跟你争一争了。 宋志存连连称赞，蒋局长一介普通人，不懂斩妖除魔那些事儿，但听说冬至把稿费捐出来，也得表扬一下人家的觉悟。 是啊，啊，都说这个一个徒弟顶半个儿子，我看龙局这徒弟顶得上一个半儿子了。 蒋局和宋局都过奖了。 龙申对冬至严格要求，半点口风也未透露，但在别人却不吝将偏爱和赞赏都表现出来。吴炳添心里堵着一口气，都快得心肌梗塞了。炫耀徒弟的闲谈告一段落，龙申回到办公室，一看时间还不到四点，他放下手直接去了天台。冬至果然在，对方站在瀑布旁边背对着他，正手握长手剑脸部天罡，也没听见龙申到来的动静。龙申站了一会儿，直到对方挥剑转身才看见他的存在。 师父！ 冬至先是高兴地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估计是想起自己早上犯的错，脚步一顿，走近的时候还不忘偷看他的表情。龙申面无表情，负手而立。 练完了？ 练完了，请师父指点指点。 办公室里那本书的作者是你？ 啊，是。 你每天修炼还要画画出书，哪里来的时间？ 画画是前段时间的事情了，去银川之后我也没有什么时间画画，现在发的都是以前的存稿，这种简笔画画起来很快，稍微上点色就行，不会耽误修炼的。 你有灵性，爱好也不少，但修炼贵在专一，我希望你能多花些时间在正事上，须知战斗中一旦错失良机，就有可能性命不保。 经过这件事，冬至已经明白龙申的禁区了，资质不够好，身体不够好都没有关系，但修炼期间一定要专心致志，全力以赴，不能有丝毫马虎。这事儿本来就是他有错在先，他也不敢为自己辩解，只能乖乖认错，努力练习。对方低着头，龙申看不见冬至的表情，只能看见柔软蓬松的发旋。龙申其实没有他想的那么生气，只不过离别在即，自己不可能时时跟在对方身边，如果不敲打敲打他，真出了什么事，自己根本来不及赶过去。 稿费你自己留着，不用你捐。 师父， 你要捐的钱我来出，考察期工资比较少，钱不够用就跟我说，但画画不能影响到工作。 啊。 冬至没有发现自己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他感觉自己一颗心像是在数九寒天被浸泡到热水里，泡得暖乎乎之后又被捧起来，温柔裹上毛巾。 给他的心裹上毛巾的那个人，用最大的温柔和善意来对待自己此生唯一的徒弟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